好啦，第二节嘅星期二得到嗱，咁啊呢个楼下呢件事咧，其实咧我哋都会继续探讨，因为咧其实十分之诡异。 嗯， 点解咁诡异咧？因为咧正值呢个系中美嘅贸易战咧，坦白讲，大家都知道啦，中美嘅贸易战咧发生到即系发生喺而家出现咧，咁啊中国其实咧系极之需要一啲盟友嘅，但系会唔会系习近平拍板呢单嘢？因为我们现在很明显这件事就是见到李克强就是访问这个德国啦，和默克尔一起出来一起见记者的，出个联合声明的，是吧？是的。 很明显就是这件事应该就是由李克强主导。 不过中国的外交部呢在楼下一放了之后呢就立刻跳出来就说跟李克强无关。 是 的，好像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没错，隔壁阿姨不曾偷，这个肯定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李克强当然是怕入即是回到去，哇你这条卵样现在抽够我水是吗、啊嗯、现在在这里 是不是抢我功劳啊，这样。那不是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呢，李克强是主管经济，但是他这几年来呢有没有主管经济呢？基本上是被人架空了。 没被那些小组已经是做已经是架空了。 开过了很久。 即所有小组乜乜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所以呢所有嘢呢習近平都干涉都插手埋嚟。 呢、這个小所有小组嘅头。 係啦。嗰啲咩财经小组啊乜嘢经济政策小组啊乜嘢研究全部都係。 互联网安全啊。 嘩係真係佢基本上呢管道呢係点讲啊，係大陆嗰、那个嗰、那个说话叫做摇从摇篮到坟墓佢都系组长。 咩似雍正喎、 啊。吓、 啊、雍正咩都管喎、啊。 喂， 睇曬所有奏折喎，每日。 哇！你咁講好大鑊，雍正好短命，雍正。 哦，謀反， 我謀反啊！ 唔係，有第二個，一陣間會講，一陣間又會講係嗰個人謀反嘅。 哦，咁話你知唔知啊？你要寫大二國迷錄啊！ 嗰個叫曾靖啫喎。 係啊，你估你唔使啊？喂，嗱咁樣。咁啊，李克强咧，其实咧一路主管经济咧，到咧而家，因为其实温家宝好啦，以前咧总理咧一般咧都喺朱镕基年代好强势，咁到呢个叫做咧后期咧呢、這个朱镕基或者温家宝咧吓，已经咧开始越嚟越弱势啦，因为喺政治上面啊，咁咧已经俾人笑佢咧由总理就变咗总经理，吓、净系咧你系负责批钱嘅啫，其他好似唔系好关你的事。咁到呢个李克强更加系总经理都唔系，佢只能够做翻个副总经理。 出南苑， 我变咗部长 嘅。咁未至于，未至于咁折堕嘅，即系咧由总经理变咗副总经理啦。上面嗰个做埋佢嗰份啊，系、嘛？即系咧上面嗰个董事长做埋总经理嗰份。咁你由总经理咪无端端降咗级到去做副总经理咯？ 即系佢兼埋。 系啊，冇办法啦。嗱，咁其实可以。2015年咧，嗰單即係嗰個叫做熔斷機制啊，其實咧都可以好睇得出咧，好明顯係習近平嗰一派想架空李克強，因為佢本身唔係好識，就夾硬嚟，咁啊搞出個大頭佛， 熔斷咗自己喎， 係啊，即係將自己熔 玩死咗 A 股，其實 係將 A 股玩死咗， 唔係成個股市已經玩殘咗， 係啊，啲人係。啲人咧係對 A 股咧係完全喪失信心嘅，其實係，所以你見全世界股市創新高，唯獨 A 股創新低，嚇、 啊。累埋香港。 累埋香港啦。嗱，咁啊，我哋再睇翻而家呢個李克強咧，佢過到去，因為外交部咧係隸屬國務院噶嘛、嗯，基本上咧，你而家出嚟否認係冇得唔認噶嘛，係、啊。 咁外交部都好少會咁樣發言法啦。 係啊。 你幾可會發一個聲？你平時講好多嘢啊，你點會忽然間講一樣嘢係話唔關某一個官員事？ 唔關人事。 係啊。係好奇怪噶嘛？呢個作為外交部一個咁樣嘅發言， 係好明顯係幫佢兜啦，係咪先？所以咧，從呢單嘢呢個蛛絲馬跡我嚟睇咧，呢單嘢就係由李克強主導嘅，而李克強主導呢單嘢咧，估計係一定係喺中南海入邊咧。我諗係逼咗習近平向佢逼供嘅、因為佢肯定係向佢講：喂，你條撚樣又唔識經濟啊！而家俾你搞撚到彎撚曬啦嚇！咁、你俾翻一係俾翻我搞，如果唔係咧，搞出個大頭髮，大家都冇得抹。而家我哋咧只能夠去聯合德國嚇、去揾其他嘅盟友，因為你冇盟友唔掂嘅，你喺全世界個個都當你係敵人，係嘛？ 一定是即係類似咁樣咁樣咁樣啦。即係當然可能嗰、那個文字上面就未至於去到撚樣啊嗰啲咁樣。 肯定冇，肯定冇呢兩 個。係應該應該就唔會咁樣嘅嚇。咁、啊、所以咧，佢今次咧去到即係嗰個時機都係嘅，因為時機掌握得好準。第一係劉曉波逝世一週年前夕。第二咁啱又係李克強去訪問德國，其實日子係校到啱啱好嘅。咁變咗咧，形成咗嘅氣氛咧，李克強喂好耐見佢，好耐都冇出過嚟㗎啦。 好耐冇出過嚟。 喂，你好似話以為佢死咗啊？屌呢個 嚇，真係冇做啊！真 係，因為佢冇做，即係好似當年啲人話誒咁耐唔見咗乜，你冇做啦咁樣一樣啊嚇。咁佢又唔係冇做，佢去咗第二度做啫嚇。咁啊，李克強就唔係，佢真係有做嘅嚇。不過咧。佢即係 出唔到鏡， 係啦， 鏡頭演員咁， 鏡頭唔影佢啊，真係 演出習近平咯， 好少係啊，真係好少影李克強啦已經。咁另外一方面咧，最近有一單新聞咧，可能都同呢單有少少蛛絲馬跡，就係、是、咧習近平嘅嗰個頭像俾人判物。 哦， 咁、自從咁樣之後咧，依幾日咧上面咧個風向轉咗啊、因為咧周圍都係習近平嘅肖像。 係， 咁有個問題出現啦。嗰、那個機會率啊嘛，度度都係你嘅肖像，俾人整污糟嘅機會梗係大嘅啦，係咪啊？ 喂，只會有李克強嘅肖像俾人潑啦。 係啦，咁啊，而家可能咧，佢諗啊，諗條橋，喂，揾人分探下啦，喂，李克強出下頭啦，等嚟潑下你啊！ 唔使， 唔好成日潑我啊！ 而家改咗啦，而家咧喺大陸咧係拆緊習近平嘅肖像落嚟啊！ 係， 因為咧，因為好奇怪嘅，因為平時咧。就好高調宣布拉咗呢條友嘅， 係， 但係而家咧就好似拉咗又好似未咁樣， 想不了了之。 咪仲有、其他地方有人學緊喎，而家傳出嚟嘅消息係 冇錯啦。就正如咧香港大家真係其實有睇新聞都知道，有一隻槍跌落嚟嘅嗰排咧十幾二十隻槍啊，日日都有跌槍新聞嘅，冇開就冇，有開就有，因為好似有啲嘢會傳染。你當你習近平、周圍都是你的樣子，是吧？我潑你，是吧？不要說潑墨、你知道大陸人呢很多談嘛，是吧？所以呢那些國家領袖開會有談判，喂都看到你習近平的肖像拿到談，喂那你公安拉什麼？喂我談上頸的、大佬我都不想啊，是吧？我最多抹翻，最多抹翻，是吧？ 真的想說什麼黃狗射鳥的消息 又未至於，喂，最多問下飯大細咪要，係咪先？咁你講得通嘛？咁喂，當你嘅肖像度度都俾人吐痰，度度都可能啊咁啱個細路仔屙尿又淺上咗去， 呢個會唔會成為即係呢個堤壩崩潰嘅其中一個原因？ 真係好難講嘅呢個世界，因為咧當年咧壽西斯古就係一句噓聲就令到佢落台嘅，呢、這個真係大家都估唔到。羅馬尼亞 係 當時喺個廣場有十萬人，當時壽西斯古出嚟演講，突然間台下有一把噓聲，跟住咧有人和應喺側邊，越噓越大聲， 跟住開始跟， 跟住有人跟，哇越開越大聲，到最後羅馬尼亞原來就係咁樣彎咗嘅，成個國家 其實而家個情況都有啲似嘅，即係點講？唔知係幾時會發生一次咁樣嘅狀態。當你全部人都捧嘅一個人，咪好似表面上 係 嘅時候係最危險啊嘛！ 唔係因為大家我頭先講咗啦，機會率多啊嘛，因為周圍都係你嘅相，我淺中你機會係咪大啲啊？係咪？唔好話吐痰，係嘛？你知啦，撩，譬如你大陸撩咗鼻屎，咁你都鼻屎擺邊度？又冇紙巾喺手，咁啊梗係隨手揾個嗰啲巴士站啊、電車站啊嗰啲牆身嗰度滑落去啦，咁你知周圍都係習近平嘅肖像，俾鼻屎嗨到嘅機會好大噶嘛，係咪先？ 我見阿社長咧，即係汪向報嘅社長咧， 佢都有份判啊！ 唔係，佢影咗一張，我哋會危害安全啦。我見佢影咗一張喺北京市咧嗰啲海報啊，咁就又係有習近平嘅肖像，隔離個 slogan 喺度喎。 哦， 跟住即係。啲 slogan 係習近平去講啊嘛，咦咁佢周圍都見到 嘅， 好 易都撥嘅 咯喎，真係。 其實度度都係嘅，因為咧佢 請佢食臭豆腐啊，請佢食榴蓮 嗰 度。 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其實依兩年咧係將佢嗰個人崇拜推到去極致， 係 變咗咧樣樣嘢咧都係習近平咧係好似比起以前老毛真係冇乜分別。 嗱，咁而家情況就詭異啦。 係 詭異在咩咧？就係話而家唔係話佢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強勢繼續玩個人崇拜喎，一突然間轉態喎， 係 將佢收曬落嚟喎， 係啊， 咁係咩意思咧？係有咩啊？後面係咪有啲咩嘢咧？其實會唔會 佢自己都驚緊自己有機會俾其他人喐佢個位。 這個絕對，因為咧上面咧好多時候咧，究竟佢而家去到呢個個人崇拜係佢嘅意思，定下低嘅人捧殺佢咧？嗱，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你一個人去到咁樣嘅時候咧，你個人一定係失咗理智。問題係你自己嘅意思啊，你想咁做啊，定下低人潑你？喂，下低啲人潑你有兩個可能性喎，未必一定係支持你喎，可能係反對你喎，係嘛？潑到你黐咗線，潑到你嗰個叫做咧極度亢奮，哇！我而家係皇帝啊，我要乜要做乜都得，係嘛？咁但係咧就慎防頭先 Johnny 講嗰樣嘢啦。喂，呢個係可能係一個叫做蝴蝶效應。小小事可以變成好大件事嘅喎，當大陸嘅人個個都跟嘅時候，因為有世人學㗎，你知啦，十幾億人一個人做一件事， 你累積咗好多不滿咁啊，始終你呢段時間咁強勢， 係啊，咁甚至乎啊，做嗰啲可能是官嚟添，係嘛？喂，執執博你又鋪， 以前又有得貪，而家可能又 而家冇得貪， 想嚇想代啲又冇得代， 係啊，跟住咪潑你咯， 裝唔穩啊嘛。 嗱，共產黨嘅體制就係咁嘅。他是有本事咧，即系将所有在他以外的嘢、外围的嘢咧，消灭于萌芽状态。佢哋好中意讲噶嘛。 系， 但最大佢哋最唔能够对付嘅系咩人呢？ 系， 就系佢哋自己里边嗰啲人，佢哋搞唔掂噶。呢个等于咧，以前成日都讲，点解以前国民党喺大陆嗰阵时话想做土改，改唔到，共产党改到啊？因為國民黨以前咧擁有土地咧，就係佢國民黨自己班友嚟噶嘛，咁你點改啫？共產黨梗係改到咧，因為嗰啲全部唔係自己人嚟噶嘛，改到咯， 係 鬥都係對敵人嚟噶嘛， 人哋噶嘛，咁我懟冧你，我咪有土改咯。 呢個同國民黨點解走咗去台灣之後可以 土改喺台灣土改 喺台灣土改搞掂咧？就因為嗰啲係台灣本省人噶嘛，唔係佢哋噶嘛，咁咪搞掂咯。 佢可以充公人啲土地啊嘛。 係啦，而家問題咧就係佢最難對付係咩人呢？就是他们自己人，而且还是有权有势的自己人，就是之前的人讲笑咁讲话，即是全部都家长同学会这样的嘛，是吧？英美澳家长同学会就是那班最难应付的嘛。现在你说你如果这样继续玩这个个人崇拜再玩下去，是不是有机会被人喐呢？但喐的人就不会是平民百姓的，就一定是自己内部喐你的。 当然啦， 还有在打贪的力度呢，去到这么大呢，其实中國人唔貪污咧，覺得行事好唔暢順噶嘛， 全部冇啖好食咯。 係啦，咁啊變咗嗰種好想倒佢台喎，真係 嗰種係違反 DNA 個頭。 係啦，冇錯啊， 冇得貪污，冇真係喂好慘啊！ 嗱，有啲嘢表現咗出嚟噶啦。嗱，而家就打世界盃啊！你記得兩年前奧運咧？ 係 中國啲獎牌咪大倒退嘅？ 哦，係啊，攞好多銀牌同銅牌嘛，金牌 都攞唔到啊，都 好多博失啊！ 好多都搞唔掂啊嘛！ 佢覺得自己贏緊咧，就攞咗銀牌或者銅牌。 好多都搞唔掂啊嘛！就因為好簡單。喂，我做乜同你咁搏啫？我咁搏用咩俾人拉啊？我唔搏啦！呢啲咁嘅嘢。 咁啊，同埋亦都因為嗰個奧委會咧，可能當時嗰個叫嚴禁藥嘅嗰個方法改咗，令到一時間跟唔切。 改唔切啊！ 唔係啊， 嗰啲有啲方程式。 唔係啊，你唔敢食啊，因為以前食咧有辦法比嘛，而家。人哋改咗方法 check 你嘛，咁你咪唔敢食啦，唔敢食啲嗰啲叫做成績咪差咗咯。 我都唔係嘅，因為其實咧禁藥咧就幾時都係食禁，即係出禁藥嗰班友，就同埋驗禁藥嗰班友咧，大家係鬥科技嘅啫。邊個鬥贏係到現場先會知嘅，你係唔會事先知道嘅。即係等於喺1988年嗰次 鬥輸咗咯， 係啦，鬥輸咗，成個國家唔準。 佢又衰， 俾人 DQ 咗， 全部俾人捉曬出嚟，俾人 DQ 曬。 佢哋樣衰啲。嗱，以前咧，你記得加拿大嗰個莊信咧？ 哦，跑步嗰、那個。 嗰、那個飛人莊信咧，佢點解會俾人喺奧運捉到啊？就因為奧運嗰度突然間提高咗嗰個驗，即係驗嘅水準啊。 哦。 變咗驗咗佢出嚟啊！佢之前咧已經食咗好多年，食咗幾年和米噶啦。 係。但係中國都一樣，都係啦。嗰陣時講馬家軍，成個馬家軍都食禁藥嘅。屌又呃人又呃人又食中藥，屌！ 啊，而家已經爆曬出嚟嘅馬家軍就已經係爆曬出嚟，係 啦，全部都假 嘅，大陸自己爆咗出嚟㗎啦。 係啊， 咁你知道馬建仁依家去咗做咩啊？ 唔知啊， 而家冇得教跑步啦，而家去改行養呢個西藏獒犬啊！ 西藏獒犬冇得養咯，因為唔值錢啊嘛。 佢冇啊，佢總之佢冇教跑步之後就跌咗做呢行啦。 哦，因為西藏敖犬跌價，而家冇人要啊。 因為 sell 禁藥啊嘛。 嚇？ 因為 sell 禁藥啊。 君轉民啊。咁啊，喂，我哋咧，其實呢節我哋啲主題都未講。 咪咯， 好大鑊喎！ 咪有講，你差開得好遠啊！ 係啊係啊， 差開呢個節目好嚴重嘅問題。 唔係啊，我哋要講翻主題啊！嗱，因為咧好明顯，依單嘢就係中南海裡面嘅權力鬥爭。嗯、因為咧，其實係一直都老講真啦，一個獨裁者出現咧，一下低唔會個個都認同你，實有一班人咧係想倒你。 亦都有一班人會失勢。 係啦、啊，會有一班失勢，而失勢嗰班人一定會團結起來做復仇者聯盟啊嘛。 叛變。 系啦， 簡單啲嚟講， 叛未必夠膽叛變，亦都可能咧就想即係等你難睇啲。喂，你一個人惡曬啊！我哋啲勢力俾你食曬啊！咁而家好明顯啦，就係、是、依個叫做咧李克強就攞翻佢嘅經濟權，我覺得。 咁攞到咩？ 從依單嘢咧有機會，因為喂你還定都唔識噶啦，打貿易戰你又唔識經濟嘅，你又搞咁多嘢係咪？喂，等我哋識嘅人嚟搞啊！仲有，你而家睇翻習近平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內閣嗰啲人，即係嗰個班子，你留學都係留嘅，同你嘅姓一撚樣。是吧 有一個咧係叫做識經濟嘅， 阿黃霧玲啊， 黃岐山， 阿黃岐山， 可唔可以叫協經濟領諸侯啊？ 誒， 我都聽佢講，變咗兩球。 咁啊，黃岐山識嘅啲經濟都大家都即係除咗喺海航體驗到之外，其他地方睇唔出喎、啊。你不如同人講分享下海航經驗係嘛？將呢個中南海咧， 海航嘅融資經驗喎、 啊。係啊，係 唔到嘅經驗。 唔知係咪同佢外父學翻嚟嘅咧？ 嚇、啊，係得佢外父。 咁咪符合 姚依林係嘛？ 海航嘅情況係符合國情咯，其實。但借唔到錢， 借唔到，係、哦、真係借唔到錢。 資金鏈斷裂， 斷裂，資金鏈斷裂，同埋要賣地。咁但係咧，海航另外有一個經驗就係、是、咧，原來可以依靠香港面向世界。原來咧，周圍借唔到錢咧，喺香港啲地仲升值，冇、嗯、啲人唔單止唔夠膽，係嘛？即係趁地臨撳鳩你，仲要俾幾廿億你賺嘅。 所以你唔好將香港搞得太過分啦。唔係你連呢度都冇埋噶啦， 冇錯啦，即係話咧，中國政府咧而家要救中國咧，只能夠靠香港。 啊，佢唔能夠香港太過分嘅。 哇，咁林鄭月娥喺度亂講説話，佢釋放劉霞仲話佢人道嘅人道精神嘅彰顯。 哦，咁佢幾時都亂講噶啦，好簡單啫嘛，大家頭先都講咗啦，劉霞唔係罪犯嚟噶嘛，咁關咩事啊？關咩人道精神事啊？咁佢去旅行啫嘛，唔得啊？ 嗱，因為林鄭月娥咧，大家都知道啦，佢係一種技術官僚嚟嘅。政治方面咧，佢以前唔識嘅，我覺得而家應該識，因為如果而家唔識咧，佢就唔會將個仔嚇交去小米嗰度執筍嘢嚇。今次咧上市誒揾一大筆，仲要揾個財政司司長咧，真係站台，跟住仲要話短期嘅跌價嗰啲股價波動咧，大家可以唔使驚。哇！你即係幫佢打莊牙而家嚇，拍心口買啦，大家買嘢啦， 政府拍心口入 嚇，係啊， 撐住個股價。 即係呢啲叫咩做事啊？ 直情係做事啦！你而家幫佢站台啊，大佬嚇、啊？喂，嗰、那個唔係成龍嚟喎，唔係幫步步高嗰啲 DVD 站台喎。 喂，一百無上市你唔講 嚇？ 點解小米你先講啊？ 係啊， 我搞錯啫。 係啊，係一百無跌落嚟嗰時，你唔同啲股民講，喂，唔好受 嘅，大家 短期波動。 仲有啲咩天人名茶嗰啲咧？ 好多啊！我哋講，我哋踢爆咗咁多隻老千股， 咪係咯？ 佢逐隻出嚟站台啊嘛。 仲有啊，仲有一隻叫做民眾係咪民眾金融咧？ 係啊， 短期跌幅咧就係呢個係波動嚟嘅，大家唔使驚。咁講啊，兩蚊跌緊到一毫子，而家 冇。我哋可以向林鄭學習喎，其實我諗下。 點啊？ 點學啊？點啊？ 即係而家大市都係短期波動嚟嘅啫。 哇，係啦，大家咧就先期係啦。 目標仍然，嗰個。 呢節唔係講呢啲啊，下節先再講。 好，咁我呢節時間差唔多，下節話再傾。